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痴情愫，痴一顾，痴情再相负，愿归你平静柔情傲骨，望尽相思后只愿与你朝朝暮暮，爱如心，恨如骨，生死再相负，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愿为你永生永世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情丝情断，

小手这真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七楼七月前殷勤相守莫让月儿流走似这般良辰美景似这般你愁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要送给你节目当中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开启了崭新的一年也祝愿你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心的时候把沉重统统抛散在梦中一缕清风过摇曳着花香浓模糊了离别淡淡的哀愁、哦、带过了岁月煎熬的时刻忍不住又翻阅旧相册曾经拥有的如今失去的伴随花飞花灭心头过茉莉花开出林中的洁白仿佛在阐述心中的无奈人生啊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到头相依几回真爱茉莉花开出重重的洁白串串相伴依偎在我胸怀每一次日出日落潮起潮落都感 北京时间21:00。